美好纯净注入我本现的灵魂，获取生命的青春。 停，给你 活宝。我们一块生活。 平，我会好好伺候你。 凤儿， 难寂寞平生，深深携你陪我温馨，父子你是我一起的本。爱你，尽我一生。

今日死亡渐渐近，若是不由得起 再请听金彩凤演唱的《碧玉簪》。 娘儿。 不明不白的我呀求可怜我啊与妹夫的为求相 下面是何英等演唱的《梁祝》。 大，你快